曲就是来自于 Bruno Mars 火星哥带来的 That's What I Like。 也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，你好，我是阿丽。 大家好，我是张婷。 那今天已经是星期五了，2月24号。 嗯， 而且从昨天开始呢，北京的天气已经放晴了。 哎， 所以如果在周末的时候想要出去走一走啊，晒晒太阳啊，提前踏踏青呢，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时间。 嗯，这两天我看了一下天气啊，周六周日依然是这样的好天气， 嗯， 也是在10多度左右这样一个温度。 对， 但是踏青会不会有点冷呢？ 就看你的心情是什么样的了。 好吧，总之要出去玩。 是的，昨天看到一位朋友特别有意思啊，他说这个像我们这种无产阶级啊，抬头看看蓝天就觉得好幸福。 哇，我真的觉得昨天的天气特别棒，因为我刚好也在外面， 嗯， 就抬头看蓝天的时候觉得辣眼睛，不是辣眼睛，是洗眼睛那种感觉。 辣眼睛，对对，晃眼晃眼， 很少能看到这样透彻的蓝天。 嗯，所以你看天气就是会给人带来好心情啊。 嗯， 也希望今天我们的准备这些歌曲呢，给大家送去，马上迎接周末的这份好心情吧。 没错，可以在两个地方找到我们：新浪微博中搜索“音乐随心听986”，或者是在微信当中搜索 “YGTP986”，都可以啦。 嗯，那下面要出场的这位歌手呢，他是发行自己的首张个人专辑，发行之后，受到了很多的好评， 对，反响很大，因为他这个专辑也是突破了之前的自己那种情歌啊这种路线。 对， 有了一些改变。 据说是这首歌曲呢，在节奏上面有一些调整啊， 嗯， 加入了像是爵士啊、R&B 啊、电子这些，就是现在都特别时髦、流行的音乐元素了。 没错。 再配上它有一点点念白式的唱法，我们不妨一起来听听这首新歌《It's Love》。 虚幻的太亲切。向往却了伤疤，向往却了代价。Only one shade, one shade, honey, not shade, not shade, maybe love is a love. 这心为什么愿意呼吸一条身影？就算堕落天际，毫不犹豫，狂风伴雨，写最美的时光。心跳出来，我知道会有一个他，将我的荒唐虽然黑着下脸庞，在我离开刚刚好好强，再怎么凝滞漆黑都被他松绑，黑夜缓缓的花，身体很暖于在生存的逆光，栖息的太美。像寂寞的雪花，像寂寞的挣扎。Only one shade, one shade, honey, not shade, not shade, maybe love is a love. Is a love. Is a love.心停点点点点滴滴滴滴迷对笑，诉说突然无法招架，夜夜送烧伤牙，自作罗网，寻寻觅觅觅觅，想用求生挣扎，脆弱独白夹在心里，闭上眼睛就呼吸。我说他会有一个他，真疼我复杂，反复是迷，忍不住。高阶的喋不休，虚幻的胆怯，向往却了伤疤，向往却了代价。Only one shade, one shade, honey, not shade, not shade, baby.在怎么凝滞漆黑都被他松绑，黑夜缓缓

他的欢喜你都会深深的记在心里，也会成为一个秘密。 嗯，对，关于初恋的这个故事呢，刚好前一段时间看过一篇文章啊，觉得描写初恋呢，是很多人心里的一个情节吧。 嗯， 而且呢，在你好像到了人到中年的时候，再回忆到初恋的那个故事的时候，就感觉到哎，好美好啊。 你不觉得你用人到中年这个词来形容是在黑自己吗？ 我说的是我吗？难道？ 哦，好吧，说这有些人在回忆的时候， 我现在还不是美少女吗？ 你是不是美少女啊？所以我会听到你就特别奇怪，这个词不会在我们的世界当中出现，划掉它好吗？ 我们的听众是不是已经走完了？现在 其实就是很多人在回忆自己之前的感情经历的时候， 嗯， 我觉得会莫名其妙的加入很多的色彩去美化它。 嗯， 会有这种感觉。 嗯，因为觉得它是已经不可能再存在的美好嘛。 嗯 嗯，你就尽情的去美化吧，也无所谓啊。 哎， 这不重要了。嗯， 但其实说到美化的话，很多电视剧在还原或者是在制造场景的时候，就会很完美化剧中的主人公。 嗯， 会这样的。 对，而且大家看的时候也会，就是把这个人物呢加上自己的个人感情色彩 去想象。 对，越看越帅。 所以你会经常迷恋上电视剧中的男主角，比如说这个《大唐荣耀》，之前也看到很多人在刷屏到里面的男主角那些演员们。 是谁呢？这次 是一个新人演员 啊。 嗯，据说之前是一个乒乓球运动员 啊。真的吗？ 对，后来因为一些这个运动的伤害嘛，后来就没有再进行自己的运动生涯， 跨界了。 嗯，跨界了。 我还你刚刚说这个颜值高啊，或者什么男主角啊，我还以为你要说赵又廷 Mark。 这个和 Mark 先没有关系啊，说的是《大唐荣耀》，这是景甜他们出演的这个电视剧 啊。那所以这次呢，其实这个电视剧当中的歌曲呢，我们也来要送给大家的，就是来自郁可唯来唱的这首插曲《素面》。 新鲜，偏偏天不随人愿。如果不是匆匆的离别，怎会拼命想再见？可一路太艰险，不巧我们都沦陷。漫长的思念回荡在心间，像万语千言听催我独上明天。多想念多想念你听不见，多少次想要就此生无可恋，别纠结。多少恩多少怨缠绕多少遍，遇见你是初心不变，只因当初遇见一瞬间，命运从此转一圈。想去见感情线，偏偏天不随人愿。如果不是匆匆的离别，怎会拼命想再见？可一路太艰险，不巧我们都沦陷。漫长的思念回荡在心间，像万语千言不停催我独上明天。多想念多想念你听不见，多

Feel Like Your Man， 这首来自于 John Mayer 带来的歌曲，觉得这首歌特别的适合即将到来的周末， 嗯， 踩着这样的节奏呢，然后去赏赏春光。 没错，刚刚就在说到这个风衣的问题， 嗯， 就是知时节嘛，但是这个北京的春天总是很短暂， 所以你要把握时机啊，能穿风衣的日子真的很短暂。 嗯，这个春天的周末可以试一下。 对啊，你看现在这个各大时装周啊什么都在轮番上演了，很多明星都在示范一下，看到那个吴亦凡凡就已经穿上这个大风衣。 没错， 其实现在风衣在北京我觉得是可以穿了。 哎，风衣加一个卫衣吧， 嗯，完全可以啊， 稍微保暖一些。 对啊， 嗯， 是可以的。 可以 穿起来吧，穿起来吧， 给大家推荐搭配了。开始还是来听歌。 嗯，那下面这首歌是来自于电影《蓝精灵失落的村庄》，演唱的这个胖妹哈， 嗯， 虽然说有点胖，但是觉得她特别的自信和阳光。 没错，哎，说到蓝精灵的话，可能脑海中想起的都是山在那边，海在那边，但这首歌完全不一样。 是的 ，I'm a lady。 哎，半点过后我们继续回来听音乐。 哎呀。Talk with a mouthful, but I couldn't be sweeter. You're putting my cutie in my own way. I won't play, follow the leader. And I don't look like them, I ain't worried about it. I don't talk like them, I ain't worried about it. I know I'm a gem, I ain't worried about it. I ain't worried about it, 'cause I'm a lady. Hey, yes, I'm a lady.I'm a lady. All my girls, show 'em you a lady. Tell the world, say you're proud to be a lady. I know I laugh so loud, and I might cry too much. Come on, to all those judgy eyes, I got a whole lot of love. 'Cause I don't move like them, I ain't worried about it. I don't move like them, I ain't worried about it. I don't know how much I'm, but I ain't worried about it. I ain't worried about it, 'cause I'm a lady.Pretty cute and I'm pretty smart. And when I break it down, it's a work of art. And if you feel the same, can you participate? I wanna see you shake, I wanna hear you say. Say I'm pretty, I'm pretty cute and I'm pretty smart. And when I break it down, it's a work of art. And if you feel the same, can you participate? I wanna see you shake, I wanna hear you say. And I don't look like them, I don't talk like them. I know I'm a gem, I ain't worried about itI ain't worried about it, 'cause I'm a lady. I don't move like them, I ain't worried about it. I don't move like them, I ain't worried about it. I know I'm a gentleman, I ain't worried about it. I ain't worried about it, 'cause I'm a lady. Yes, I'm a lady. I'm a lady. Oh my girls, show 'em you a lady. Tell the world, say you're proud of me. I'm a lady. 之间的徘徊，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，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。抛开已久的烦闷，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，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，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远征。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 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，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，驾驶着私家爱车，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。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， 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 穿梭在五光十色的音乐世界中， 体味不一样的音乐人生。繁忙都市，给你的耳朵做 SPA， 好感觉，简单不复杂。这里是音乐随心听。 这首是来自刘浩林的一首新歌， Colin White's Muddy Box， 这个名字还真的是够拗口的。 哎，就是很奇怪这个名字啊，我听完了整首歌也不太知道他到底在说什么。 那我估计大家肯定会更加的有点懵啊。 嗯， 这是一个在山东青岛出生的一位歌手，也是一个音乐制作人，参加过中国好声音。 对。当时我还找了一下，我说哎，为什么他这种唱法我之前没有注意到呢？后来看到他是当时和吉克隽逸演唱了一首歌，两个人是刘欢组的嘛，在 PK 的时候， 完全被掩盖了吧，被吉克隽逸。 对，那个时候大家都可能关注的是黑妹了。 对啊，你看这个个人风格有多重要吧。 对，找准了风格总会发光的嘛。 也欢迎各位回来，我们的音乐随心听的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，一个小时为你送上好音乐。当然了，在两个地方也可以在听歌的时候联系到我们，新浪微博是音乐随心听986，还有就是公众账号 YGTP986 微信。 没错，今天是周五啦，所以特别的激动，因为马上就是周末了， 而且这个周末天气不错。 哎，所以听到节目的朋友们不妨想一想自己的周末出游计划吧。 对啊，也可以伴着这样的歌呢，在周末的时候让自己的心情去得到一些释放。 哎， 或者带来一些灵感。下面这个女歌手，我觉得她的歌呢，大部分都会挺刷新别人的。 没错，但她说这是一张男人听了会沉默，女人听了会流泪的专辑。 那赶紧听一下吧，《杀死那朵花》。 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从来不害怕，每天看着电视玩着手机，日子很潇洒。我一个人吃饭的时候也没想过他，每天叫的外卖都不会是同一家。一起养的猫也没什么变化，每天照常打着呼噜，把它到处是猫砂。我们的世界没了谁也不会更复杂，一天一天过得飞快的充实的可怕。天冷的不像话，我还是不习惯一个人回家。你留给我的话，从你走后我再没叫过他。脑海里面开始出现奇怪的想法，想要骑着我的皮皮虾浪迹天涯。天冷的不像话，我还是不习惯一个人回家。你留给我的话，从你走后我再没叫过他。你总是很浮夸，就算离开的留留下牵挂。你送给我的花，今天早上终于被我渴死了。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，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，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。 As the life's healthy oxygen， 减少尾气，我为城市健康代言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 声声，外婆唤我归家，将糖果泥巴那件脏衣服换下，汗流涔涔，话语满桥头有一个家。掉了大牙，分开蚂蚁咬架，弹弓枪打破的是零五谁家？小娃只盼风雪干的几冬花，说不像话。就不像话，爬上半截树芽，儿童落下，花就长大，我也快长大，要准备离家，日历挂上又摘下，课本叠成几分文家。有些规划不再好奇，却依然冒失，算成长吗？ 边走，而大城市真的很大。这就一口乡音换几门外语在悬崖。 时光涂鸦成潦草的花，他的梦做作也就挂，历经生活的琐碎变化才惊觉不再是笑话。 外婆盼啊也该早日成家，年前搬到城区的猎物谁呀，二十七八偶见他家小娃刚掉了大牙。 一首歌记录了成长，诉说了苦恼和挣扎，这首小娃来自于马宇阳。 没错，他说这首歌呢是加入了这个二胡版本全新去混编的，因为觉得之前一直在忙着巡演，然后当时那个版本的想法呢没有太多他自己的这种想法加进去，所以这次是重新混录了一下。 他说这个小娃，我在想他是不是陕西西安人呢？ 哎，有可能哈。 嗯， 你到时候关注一下看看到底是不是， 可以看一下啊。 嗯， 音乐随心听正在进行当中，在周五的这一个小时当中呢，为大家送上一些新歌。 对，之前我们一直说周六周日要去哪里玩，不如就启程嘛，跟着赵赵的这一首歌， 一起寻找一下生命的真相啊。 月光洒在你的脸上，有桂花般的香，风啊微微吹送着芬芳，今夜的星星依然闪亮，和昨日的不一样，有你陪伴心就不会慌。不问前方的路有多长，青春有多短暂，顺着心的方向去远方。不论穿越多少高山，多少个驿站，打开城市一片星光灿烂。迎面清晨散落的每一缕阳光，点点启程的人还在唱着他的爱恋，感觉每时每刻每一瞬间的喜悦，能拥抱着你想拥抱。

再相遇。请秋风流去，而今有谁人影，故有新交何欢无知影。转轴无限情，银缕划过掌心，唯愿不负时光不负卿。明月风加轻， 这首呢是《不负时光》，这首歌应该是对于很多来讲很陌生的一群人来演唱的哈。 嗯， 像云之气呀、不才，还有像阿杰、729，包括一些其他的这些声优们，还有古风圈的大神们，他们是从幕后走向了台前，用10年的时间，最近在鸟巢举办了这样一个新世纪国风演唱会。 啊，都是古风的爱好者， 哎， 也是古风的音乐人。其实这样的歌呢会让我想到之前做过的一些这种古风的专题啊，什么音频怪物啊， 嗯，对， 嗯， 他也在这个演唱会有演唱。 对，其实那些歌曲会感觉到这群年轻人他们没忘传统， 嗯 嗯，特别来继承了，或者说是来把这些古风去发扬光大了。 对，因为在这个包括歌词创作啊、曲调编排的时候，他们很多时候会加入一些中国传统的元素，像古筝啊、琵琶、啊、这些乐器进去， 对， 进行编曲。 嗯，这个肯定是一定的了。 嗯， 所以这种复兴传统文化来传唱国风，也是值得鼓励的。 没错，看看时间，要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啦。 对，这首 歌，嗯， 合唱。 哎，其实这首歌就是来自曹芳和张希的一个合作。 嗯，那年轻呢，我们都知道哈，年轻的时光其实是匆匆过去的。最近看那个《向往的生活》， 嗯， 你知道，就是他每一期可能都会有一些什么编外话之类的啊， 嗯， 然后就看到了有一句话，说年轻的时候其实不知道那是快乐，就那个样子的生活就是幸福， 嗯， 直到现在再看一看，觉得那个时候真的很幸福。 对，但最近也在跟朋友聊天，可能不同年龄段看到的就不一样吧， 嗯， 我们就在想，可能自己在离30岁或者在一个阶段还有一些时间的时候。回头一看，发现自己可能前些年过得虽然很快乐，但并不是那么的刻骨铭心， 嗯， 或者没有那么多闪光点， 嗯， 所以想着与其这样的话，不如再努力去精彩一把。 嗯，好吧，那就不要负时光了。认真的老去就是这首歌，也祝愿大家周末愉快， 那我们就明天再见啦。 什么时候开始到清晨才能入睡，也忘了什么叫做结尾，又有谁在乎呢？凌晨3点的窗前播放着那段时光，有一个骄傲的少年隐藏他的青春，嗯， 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，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，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，嗯，这生命正值春光，别装作刀枪不入的模样，别错过年轻的疯狂，时光很匆忙，